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古奇善是京城的小霸王，平日里欺凌霸市，不受百姓待见，这一路被扭成麻花状压制大理寺，可堪称是奇景。得到消息的百姓们把官道挤得水泄不通，叫好声拍手声此起彼伏。 好 好，抓得好， 抓得好， 抓得好， 抓得好。 大理寺的衙役何曾受过百姓如此夸赞，个个挺直了背，握紧长刀，全然不负平日当差时的懒散，威武之气立现。吴冲远远端详着前面骏马之上昂首开道的女子，微微感慨，朝廷太过厚待当年开国的功臣，这些士族子孙仗势横行，害得百姓苦不堪言。无论此事结局如何，这满城百姓的民心仁安乐是得定。临近大理寺，只听到一阵喧哗声，仁安乐远远瞧见衣冠不太整齐的裴瞻吹胡子瞪眼站在大理寺府衙前，和面色沉默的黄埔对峙。他微一眯眼，握住缰绳向后看去。 吁，吴统领，你是府衙统领，裴大人和大理寺的令牌，你听哪一个？ 吴冲早就看见了府衙前的情况，微微明了，早前任安乐调遣他凭的是大理寺卿的令牌。他沉默片刻道： 大人，吴冲受天恩，领皇命。 皇帝之命便是彻查此事，言下之意是愿意偏帮任安乐了。看来裴瞻平日里的名声做派帮了他一个大忙。任安乐满意点点头，笑道： 放心，吴统领，我任安乐素来不为难他人，有什么事我一力承担。驾！ 任安乐说完，一挥缰绳朝府衙奔去。 黄埔，你嫌命长了不成？居然敢把尚书公子拿到大理寺来。 裴瞻压低声音咆哮，气急之下竟然直呼黄埔姓名。若不是一大清早左相遣人秘密入府告诉他，裴瞻恐怕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户部尚书是左相心腹，乃众所周知之事，黄埔这头倔牛之前就该寻个借口将他赶走。 大人，吴越昨晚已经招供，泄露考题的人是杜廷松，他有可能就是舞弊案的主使，怎能不过堂受审？ 黄埔神色冷静，掷地有声，虽问询一夜却精神奕奕。裴瞻面色难看，突然看向黄埔，眼底带了些阴沉。 李崇恩已经畏罪自尽，黄大人惹出这么多事来，莫不是想坐一坐本官的位子，这才想着法子争风头？ 大人，卑职只想查明会试舞弊案，绝无此心。 裴大人，本官也相信黄大人一心为公，定无私心。吁！ 马蹄声骤响，两人回头见任安乐纵马而来，停在府衙前。裴瞻刚想呵斥，越过任安乐，看见街道尽头浩浩荡荡的人马。古奇善谩骂的声音依稀可闻，觉得不对劲儿。 任大人，这又是怎么回事？ 吴越不止招供出杜廷松乃泄露考题之人，他还将考题誊写了一份给忠义侯府的小侯爷，既然有了证据，自然是要请小侯爷过堂一问。 忠义侯府的小侯爷，古云年的嫡子。 裴瞻只觉得一道惊雷劈下，气血倒流，他哆哆嗦嗦指向任安乐，突然明白过来，满是愤怒。 任安乐，你昨日对本官服软，是为了本官的令牌？ 若是没有令牌，大理寺的衙役怎么敢把忠义侯府的小侯爷给绑回来？任安乐不语，只是朝府衙石阶上走来。裴瞻到底非常人，眼神一转，沉下声警告任安乐： 任大人，本官给你提个醒，不要跟着别人胡闹，现在把小侯爷送回忠义侯府，本官担保侯爷定会不计前嫌。 无声沉默间，黄埔眉角微皱，看着走近的任安乐捏了一把汗。 任安乐慢走几步到大理寺府衙前，神态说不尽的潇洒。 裴大人，你难道忘了我任安乐是什么出身？ 裴瞻一怔，任安乐低头，身子往前倾，一字一句开口道： 我这条命是从疆场的死人堆里捞出来，你觉得我还会怕死不成？ 落在耳边的话好似携着千军万马咆哮而过的煞气。裴瞻被惊得倒退一步，望着嘴角噙笑眼神冷漠的任安乐，倒吸一口凉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两人说话间，吴冲已经领着衙役和被绑住的古奇善到了石阶下，他们身后浩浩荡荡的百姓似乎是察觉到了府衙前的窒息氛围，都沉默下来。古奇善抓住机会大声吼叫： 裴大人，还不快让这些人放了我。 吴冲，这是一场误会，此案和小侯爷没有干系，还不快把小侯爷送回侯府。 裴大人，刚才在聚贤楼里，吴统领明明说舞弊案和古奇善有关，怎么现在又反口了？ 对啊， 是啊， 怎么回事？ 明明就说跟他有关系嘛。 是啊。 人群中不知何时起，刚刚还在聚贤楼的考生竟然全部都聚集到了大理寺外，听到裴瞻要释放古奇善，站出来大声质疑。裴瞻瞧出这些世子的身份，神情一变，朝吴冲瞪了一眼，忙安抚道： 啊，诸位，此乃传言，本府已查出舞弊案的主使为内阁大学士李崇恩和吴越，与其他人无关。 大人， 此案还未查明，昨夜吴越招认，他的考题来自户部尚书之子杜廷松，还请大人升堂严审此案。 对，就是 严审 严审 严审 严审 严审。 裴瞻在大理寺，黄埔自然不能在越祖代袍，府衙下顿时哗然，百姓议论纷纷。裴瞻脸色极是难看，他回转头低声怒道： 黄埔，你竟敢逼本官！李崇恩已经留下遗书认罪，如今你不过凭着吴越一面之词，若本官坚持不升堂，你又能奈我何？ 裴瞻也是被气糊涂了，他为官几十载，凭着长袖善舞的手段在朝堂混得风生水起，哪里想过有一日会被比他位卑的黄埔和一群上是白身的学子逼到如此地步。黄埔后退一步，脱下官帽： 若是大人不升堂，那卑职就逾越了。 任安乐眯眼，裴瞻神情一变，惊在原地。黄埔骤然转身，从袖中拿出一本奏折，将奏折缓缓翻开，呈现在众人面前，朗声道： 诸位，大理寺掌京师刑狱，绝不会出现冤假错案，黄埔会入青龙阁奏请圣上，给大家一个公正的审理。 阳光照射下，薄薄的奏折被翻开，一个个名字端正地写在上面。仔细一看，竟是大理寺上下官员的名讳和印鉴。此时府衙上下顿时噤声，唯有一阵吸气声响起。大靖立国之初，太祖为避免权贵朝官欺上瞒下，百姓无处申冤，在皇宫前的青龙阁上立下了一口青龙巨钟，百姓及下级官员皆可越级敲钟，将不平之事上奏天听。只是青龙钟不可轻易敲响，寻常百姓若要敲钟，需经受30大板以明志，而下级官员则要以顶上花翎为宝，若所奏有误，则被贬为庶民，永不录用为官。想不到大理寺满府官员的名字竟然都在这奏折之上。 裴大人，我们皆遵从黄大人的意愿。 大理寺府衙内走出一众官员，皆将官帽置于手中，神情肃穆。裴瞻脸色苍白，哆嗦着手说不出话来。他比谁都清楚，若真的以大理寺所有官员的名义扣响青龙钟，那他的仕途算是走到尽头了。黄埔收起奏折，走到任安乐身旁，拱手说道： 任大人，于安把大理寺交给你了。 黄大人为何会相信安乐，甚至不惜将义府官员的前途都赌在我身上？ 大人生于微末，想是能明白这些考生十年苦读的艰辛。再者，任大人胸中有大志，于安相信大人介入此案，绝非只是为了东宫太子妃之位。 任安乐目光深沉，半晌后郑重向黄埔行了一礼。 黄大人，任安乐向你保证，绝不负大人所托。 他知道黄埔为何一定要扣向青龙中，户部尚书、忠义侯府这件案子牵连太广，若不是这样，也许真相来不及公诸于众便会被尘封，所以未将他的名字和印鉴写入奏折，是因为一旦扣响青龙钟，所有人会立刻变为戴罪之身，无权再审理案件。而任安乐是大理寺一众官员留下的唯一后路。黄埔颔首，和府衙内的官员对视一眼，十来名官员走下石阶，跟在他身后，手持官帽朝皇城青龙阁而去。从始至终，大理寺府衙内外百姓世子静默，无言肃穆。裴瞻倚在一旁的石狮上，脸色灰败。任安乐站在大理寺石阶之上，一身青绿官袍格外引人注目，他神情肃穆，隐隐含威。 吴统领，将古奇善押入大牢，未定案之前任何人不准探视。另外，审判之日大理寺府衙大开，京城百姓世子若愿听这场公审，可尽管来此处，我任安乐必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